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2018年10月31号，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最后一天的时间当中，我非常的开心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跟你相见。明天就是11月1号了，2018年还有2个月就要跟我们再见了。我们慢慢的有温度的回头看看过去的这10个月，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进步？我们老说人怎么跟自己去较劲呢？就看看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你有没有任何的区别，有没有变得更好，变得更加的有力量，有担当，有责任。10点打录机，这个声音从2018年1月1号开始落地北京，受到了很多听友和网友的喜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自发的在传送或者分享10点打录机的节目。我也在10点打录节目当中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像 Rainbow 啊、二宝啊，还有我的听友群哦。谢谢你们信任十点打录机，把他当朋友。不管是经常在我节目当中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互动的和潜水的，我都知道你们的存在。也谢谢匿名用户送我的南瓜灯，谢谢。我们不能做心里有鬼的人，我们要心知肚明。今天晚上的聊什么呢？哇，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挺有意思哈。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准子，我看了一部特别棒的电影，一个穷小子的爱情故事，哎呦，这电影拍得太让我就有这似曾相识的经历，你是不是太想去看看这个故事，想去听听看看这个故事到底讲的这个穷小子怎么跟爱情没擦肩而过的。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现实当中，你是一个穷小子，然后你看上了一个姑娘，或者你是一个姑娘，你看上了一个穷小子，现实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呢？往往是这样的。你身边的哥们儿说，你是不是傻，你没边了，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傻了，别耽误人家，该干嘛干嘛去。这是男生。女生会怎么说呢？女生的闺蜜说，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他一穷小子，你是因为他长得帅还是因为什么呀？然后那个女生会说，我觉得他我们俩挺合适的，然后我想看看他以后的发展。闺蜜分两种，第一种，你可拉倒吧，你可别耽误你自己，青春就那么几年，你疯了。第二种，那你好好观察一下他，看他们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但也不能太久哦。总之，贫穷 一无所有跟爱情还很复杂的联系。我们今天晚上就聊贫穷和爱情，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爱上了你，喜欢上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对贫穷和爱情怎么看？甚至可以牵扯到婚姻。这个夜晚很长，如果你寂寞，如果你无聊空洞，想要倾诉，想要听听好音乐，想要聊聊天，我真诚的邀请你来到十点打录机。现在拿出你的智能手机，下载花椒 APP， 搜索十点打录机，点下关注，或者通过微信，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直播间那一栏，再点到十点打录机，就可以跟我来聊了。门当户对，有些朋友很有意思，开玩笑说，准子，你穷小子找一穷闺女不就行了吗？也可以。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诙谐，需要幽默感。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又请他上场，我觉得他一来，我们整个夜晚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崔健，可以当作教科书的歌词，一无所有。你曾有这样一个经历和一段人生吗？有吗？ 走。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阑珊，当星星和月亮陪伴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还很真实的存在，不像白天的时候忙忙碌碌，有的人报表收邮件，难得偷闲中午喝个下午茶。我们说贫穷这个词呢，很容易让人想到自卑，自卑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和影响，容易让你原本有些光彩的部分瞬间就被贫穷这个词给掩盖。这位朋友说，穷本身不会影响爱情，但是穷的原因会影响爱情，比如懒、不上进、没有目标、爱抱怨等等。所以因为穷导致的分手，别嫁祸给钱，因为穷只会影响相爱的方式。很有头脑的一段话，他说，钱这东西只要踏实去做，总有赚到的时候。爱不一样，靠运气你喜欢一个人，努力和天赋都没有用，他不喜欢你，他就是不喜欢。你听说日久生情，那不对，日久生的是感激、习惯和稳定，它跟爱无关。爱情最重要的是激情。他应该是北方的朋友，他说就像窜天猴一样，啾啾啾啾飞天，啪，光彩夺目。说的没问题，没毛病。张二宝是我们的听友，说准则你说的这种事儿啊，如果倒过来说就是灰姑娘的故事，但灰姑娘也需要水晶鞋。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彼此，相处久了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爱好、生活方式，并不容易。当然了，如果贫穷跟婚姻来衬托的话，会给我们更直接的答案，贫穷影响婚姻。在路上2016是我们的网友，他说，爱没有贫穷贵贱之分，真爱就会最终在一起。没问题，这是我们都相信的一句话，我们也并且终生希望这样，真爱无敌。但是贫穷和爱情真的是有关联的。我们刚刚说贫穷和自卑的问题，网上有一段话，也有一张图片是这么说的，当我无牵无挂的时候，贫穷对我来说只是晚上吃馒头和吃牛排的区别，无损我的快乐，填饱肚子呀。可是当我爱上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贫穷所带来的自卑。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一共八个人，老六挺好的，挺朴实的一个人，然后老跟我聊天。那天晚上在宿舍熄了灯之后，去阳台拿瓶啤酒跟我说，准的，我说怎么了老六，我说我现在喜欢上一个姑娘，我说好事啊。然后我爸不同意，我说为什么呀，你爸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我他的家境真的不是很富有的那类家庭的孩子。然后老六跟我说，我爸说你现在你吃一顿饭10块钱15块钱吃得饱饱的，你现在请姑娘吃一顿饭100块钱，剩下的85块钱你自己赚，我不给你。他特悲伤，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自己赚啊，如果你喜欢这个姑娘，你就向她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之后老六拼命的练专业，然后不停的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接活弹琴，给人谈婚礼、谈酒吧、谈伴奏，跟那个姑娘在一起了，我们都特别为他开心。可是我们隐约的担忧，那个姑娘真的是家庭比他要优越许多。大三那年他们分手了，老六独自一个人在阳台上喝了一瓶白酒。该怎么讲呢？

界千姿如面，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记。你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十点大陆记的主持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个城市都不缺乏故事，每个城市都有爱的力量在每天荡漾，感染我们，然后让我们唏嘘。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是事与愿违的。很多朋友在我的十点大陆记的花椒平台里糊弄说我信命，路上216说命运这个东西早已注定，大的方向没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没问题， To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自己的范围里做最好的自己，让家人放心，给自己鼓励。见字如面是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呢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有一个群，每天我会他们聊聊天，看他们过得怎么样。他呢现在已经有家庭了，有美满的婚姻，有幸福的宝贝。他说，准则我还是穷小子的时候带了个团去上海，名单里有个单女，就是单身女青年，跟我年龄相仿。出发之前呢，我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要是长得好看我就跟她处对象，结果一见面，嚯，将近1.7米的个头，长得跟神仙姐姐一样，身材也棒，我都疯了。更疯狂的是几天的接触，她居然也挺喜欢我的。没几天就在上海金沙江畔吹着小风互相喂食了，挺美好的啊。回京之后持续接触，知道这姑娘家住在新世界家园，那时候在北京可是为数不多的高档商品房之一，父亲是建设银行某分行行长，他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后来我俩很有默契的联系越来越少了，理由没有说，但是都明白家境差距比较大，我没勇气去挑战这种感情。他说，什么发愤图强挣钱娶的，那是小说，即使我达到了我预想的高度，放心，人家和我的差距只会更大。那个女孩叫王菲，跟天后王菲一个名。人生好多这样的错过啊，穷小子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贫穷会限制我们很多的想象力，但是贫穷不能改变我们向上的动力，对理想的追逐，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不能在自卑当中过很久，要冲破那个自卑的框架，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很多的励志故事，很多的让我们觉得穷小子翻身成为另外一种形象的故事当中，有很多励志的部分，它并不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情，而是觉得很罕有的力量。到底什么在支撑的这个穷小子变成一个让这个姑娘刮目相看的这样看他的那种感觉的人呢？有很多方向，你们想想。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游泳的云，他说，我可以嫁给爱情，但我不会允许我女儿嫁给穷小子。这应该是一个妈妈。他说，但谁知道她长大了会不会和我一样呢？妈妈跟女儿是有相互关联的部分的。其实我如果是一个做决定的人，或者我作为长辈家长，看到我的孩子突然间相信爱情，特别纯粹，我特激动。但是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了解，妈妈曾经说，不要忘记两件事情，回家的末班车和那个深爱你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东西，牢牢的记住。我觉得收音机前或者视频前的姑娘们啊，跟你们说几句，如果真的是一个小伙子一门心思的对你好，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跟你匹配，你们可以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担忧，我就请你嫁给他。如果这个小子是个穷小子，他没什么钱，然后他一门心思的爱你，一无所有的爱着你，你给他点时间好吗？也不能太长，因为我们不能太自私，我不能太自私，每个人的青春都有有限的几年。一首歌之后，我要读一篇文章给所有这些有疑虑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平常的事情

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10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趁着夜色，我们好好聊聊。我们都是有大把生活经验的人啊、自认为呢，可以分得清真善美，可以分得清好与坏，可以看得清什么是真实的高级的东西，什么是低级的 low 的东西。但是每每我们去看那些真的能写照映照我们生活写实部分的文章和文字的时候，你会从中简简单单的表达里体会到我们人生的不易和简简单单的情感的曲折离奇。这篇文章你好好听，也许你生活当中经历过。这个文章一看就是一个爷们儿写的，一个男生写的。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听，给我来个一，点点关注。好了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以我丰富的被甩的经验来看啊，贫穷确实是爱情的阻碍，但是大部分女生不会直接的告诉你，她们分手时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大多归结于性格不合、趣味不投，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原因归结在物质上，然后故作伤心地说一句，我想了很久，我们还是暂时分开吧。女孩嘛，多多少少有点虚荣心，但他们绝不会承认这一点，要他们承认自己虚荣挺难的一件事，他们不说破你自己也得明白。最搞笑的是我的前女友，她分手时眼眶微红，对着我说，其实你挺好的，但是你太自我了，从来不为我改变，我要你戒烟那么久你都戒不掉。我说当时咱俩好的时候，你不是说我抽烟样子贼帅吗？那是刚开始有新鲜感，现在我觉得你抽烟特猥琐。我听完这话把烟和打火机都丢到垃圾桶里了，然后带着笑问他，哎，如果是这样，那我把烟戒掉咱俩能和好吗？正当我心爱的 Zippo 落入废墟中的时候，他条件反射般地说，不会，你身上臭毛病太多了，而且你从来不在乎，你都没有给我买过1000块以上的衣服。哎，可我一个月工资才3000块钱。他好像迫不及待地要掉头就走了。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不合适。他离开之后，我体会到了人财两失的痛苦，因为那个打火机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当时我什么样呢啊？拿着3000块的薪水，住着不足20平的房子，穿的衣服是真维斯和乙醇，最大的爱好是网吧打游戏，抽着10块钱的烟，留着长长的头发。其实那个时候我真挺衰的，在烟雾环绕的环境里虚度光阴。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怪那个姑娘离开我，如果我是她，我可能连善意的理由都懒得找。兄弟们，贫穷确实是爱情的阻碍，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自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天有眼，我终于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和我一样，也刚大学毕业生，找的工作也不怎么好。交往了一段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了。现在想起那阵儿，我特感动，也特谢谢她。每天早上6点多一起起床，吃完早饭挤公交，中午的时候吃着盒饭还要打电话包，下班之后一起去菜场，回家各展手段做几个小菜，睡觉前看一些老电影。那个姑娘总是对我提要求，她说总爱玩游戏是玩物丧志，所以她买了一大堆书放在床边，逼我睡觉前看半个小时。 我非常的不满，当时我说又不用考试，看他们的书干嘛呀？姑娘拍拍我的脑袋，看多点书总不是坏事吧？就自甘堕落。她还说我老不修边幅，拉着我去剪我那长头发。当时理发师问我怎么剪啊，我正犹豫是剪小栗旬的发型还是山下智久的发型好，他旁边来一句，剪平头越精神越好。还没来得及拒绝，我留了几个月的长发就给推平了。回家之后我非常不习惯，每次洗完澡对着镜子都要发火，最过分的就是逼着我加班这姑娘，她知道我有拖延症，能明天做的事儿，今天绝对不办，所以命令我必须把公司的事情弄完才回家。我好几次都求饶说今儿活太多了，要做完肯定今晚回不来了。他对我说，那你就睡在公司吧，放心，我肯定为你守身如玉。我还想说些什么，他却风驰电掣把电话给我挂了。嘿，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谁也没想到我在跟他一块儿的这段时间里，我工资涨了好几回，因为老板觉得我上进了很多。有几次陪客户应酬，他们天南地北的瞎扯，我居然也能插上话了。这也许归结于他放在我床头的那几本书。同事们都说我精神面貌变好了，以前像个非主流，现在变成熟了。半年之后，我们搬离了那个出租的屋子，找了个不错的公寓，条件稍微好点的。哎，那姑娘要求更多了，逼着我去办健身卡，有时间就要我去跑步，还买了一条秋田犬，晚上就和我一起去遛狗，要我学习怎么照顾狗狗。隔三差五的买话剧票，最开始我看得哈气连连，然后还迷上了，觉得比电影有意思多了。兄弟们，不瞒你说，我把准备好的戒指递给他的时候，他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当时有点懵，眼睛里还带着笑意。你想得美，你现在离我老公的理想距离差远了。说实话，我当时脸上特烫，差多少啊？你说出数，我有奔头啊。他白了我一眼，我要是喜欢有钱人，我干嘛找你啊？我把戒指收好，说：“那你喜欢我哪点啊？哥们儿，除了帅没别的了。”他轻轻凑过来，带着身上温柔的香味。当时你告白的时候，我问你以后想做什么，你说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绝不想过现在的生活。你知道吗？当时你的眼睛在闪光，我就觉得你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说完之后，他把戒指拿过去了，然后用手指戳了戳我的波浪盖。东西我先收着，但考察期还没结束。兄弟们，你们知道吗？既然有姑娘用身体换取财富，那也会有姑娘用青春陪伴你成长。哎，所以你没什么好抱怨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姑娘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她的自由，你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能让对方看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微妙的小小的希望，我相信那些所有的主观的客观的世俗的什么的客套的阻碍都会土崩瓦解。我在最后说一句啊，爱情就会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这个小伙子写得很好，我觉得至少这个故事不像编的，如果他是编的就编的吧。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身边不缺乏好故事。青春无悔的岁月里，有那么一个人陪着你，被窝里偷着乐吧。 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 我相信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走后已久的街，总有青春已久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都说是青春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都是亲爱的亲爱永远，都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悔的眼。 青春都是微笑，该多美好啊！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那个故事你听完了吗？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它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真的，一碗麻辣烫的温暖啊，一个肉夹馍的体贴，也许胜过旋转餐厅的做作吧。一定记得和有情人做快乐的事情，不问是劫是缘，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部分啊。这个故事会让大家觉得很美好，我也是一样。二宝说，突然想起黄磊老师说的一句话啊，两个人能共同成长该多好。其实我想补一句，两个人能共同成长挺难的，必须有一个人一直拉着一个人往前走， 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聊最近的心情，爱情、生活、自己、向上的、颓废的，这都是我们节目的组成部分。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又很缤纷。每到深夜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可以静下心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坦诚一点。我每天22点到23点，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我都会来到这，除非我休假，除非我真的病都说不出话来，我都会来到这里陪着这个城市的你，或者不是在北京，在任何地方的你。你开心我在，你失落我当然要在，你平步青云，拉根绳都拽不住你了，我也在。你荡到谷底，我给你一个肩膀靠靠。我的功能性，节目的功能性，希望你把它当个朋友，有空来坐坐。点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点给所有在恋爱当中真的是傻傻付出的那个人。他不是被同情的角色，他值得更好的人去保护他。有人叫你傻瓜吗？现在有吗？曾经有人叫你，你这个傻瓜，你闭上眼睛想想那个叫你傻瓜的人，好吗？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懂，眼光闪烁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懂，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我自己的准时打洛基的账号里说，准子谢谢你，我都变得浮躁了，我都快上天了，因为我加薪了，我特别想去找那个曾经的姑娘，那时候我穷，我主动离开人家的，我怕耽误人家，我不知道现在她什么样，我自从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因为刚刚那个故事，因为这首歌，我想回去找她。你去啊，赶紧去找她呀。 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

谭杰明、易家扬，谢谢伊森、陈奕迅。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转眼我们就要披着披风走入茫茫的夜色。我要回到我的家里的，来是准备今天消化的情感的部分，还有明天的工作。Day by day， 一天一天的重复，你需要多少的精神力量支持你呢？家人和朋友，还有你自己。我有的朋友说：“准子，你真是，你就是一个防火墙啊！”嗨，你说你天天晚上累不累？我觉得我特别享受，心甘情愿。也许有一句话、一首歌能够排解你心中久久郁闷的事情，就是我最大的财富。这些年，我老问我自己，我变了吗？其实我没怎么变，还是那个片花说的，骗的只是路上的风景和爱过的人。我希望大家别变化，好的一直留在心里。拜拜了，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哲通先生的节目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还是那句话 ，Love is love。明天再见，晚安，祝好。 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